Oh my love， 忧郁小雨点轻飘到梦里，滴落面前。一再共聚共聚这份情， 何日再共聚共聚这段缘？ 情侣就像那依依雨点， 情侣恋恋定为爱眷恋，怎知道缘分已在尽头。 Till the end of time。伤心不变，不怕是偏空梦断。Till the end of time， 内心都温暖， 一生忍静候，心所恋。共筑这段缘， 情侣就像那依依雨点， 情侣恋恋定为爱眷恋，怎知道缘分已在尽头。 Till the end of time， 互相心不变。心都温暖， 一生忍静候，心所恋， 互相心不变。